切な人。 21:0627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7月13号星期二晚上第一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又开始了男左女右第一时段，我带来第一首开工歌曲《野千》，当然不是野千唱的啊，是来自 Charge and Asaka， 是一个日本组合，两个人的组合，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光速罗盘》，光速罗盘。 话说我们真的没有，就是刚才质疑这首歌会是你唱的、啊、 那是 对，因为大家太熟悉你了， 就算我这么抱人家也不会往我身上骑。 对，你知道大家听你得听多长时间了吗？ 嗯，14年呀、 啊、就是马上到14年了、 对， 现在还没有最后档啊，你已经听了你5000多个夜晚了， 是，但是连5首歌都没听到听到我唱过 对、今天呢是我们男左女右开播5111天， 是， 也就是13年11个月又28天。 对， 这意味着这个星期五呢将会迎来男左女右，真的是实打实的哈，陪伴了各位第14年的纪念日的晚上。 对喽， 对，然后我们也特别预告了哈，如果你今天不听，明天不听，后天不听都行，但星期五晚上请你呼朋唤友， 一定得听， 一定得听，因为不光有叶谦，不光有陈默，还有男左女右历史上的第5男。 对啊，人家好久没来了， 好久没有来的，而且答应大家了，今年的飞行嘉宾，第一位飞行嘉宾 Alan 苏醒啊，将会星期五做客男左女右我们的纪念日。 好， 对吧，我们这样一档秀节目啊，终于可以迎来陪伴我们真的也是整整14年的一位歌手、对吧，陪伴我们的歌手有很多，但是像他这样歌曲呢还有人物都会在节目中常常出现的，我觉得他的频率算很高的了， 是， 是吧、这个和我们一起在2007年出发的他呢，也将会在这个星期五和我们一起来纪念这个从夏天开始的一档深夜的节目， 一起热闹热闹。我回家也把我那个背心翻一翻。 我的 周年服， 我建议你穿一件新衣服。 我穿来穿一件新衣服。 2021年，你买一件新衣服。 我照着那个，说实话，我在网上照着那个样子又买了件新的。 来到你的城市，走过你来时的路。想象着没我的日子，你是怎样的孤独？拿着你给的照片，熟悉的那一条街，只是没了你的画面，我们回不到那天。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在街角的咖啡店？我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看看你最近改变，不再去说从前，只是寒暄，对你说一句，只是说一句，好久不见。拿着你给的照片，熟悉的那一条街，是没了你的画面，我们回不到那天。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在街角的咖啡店，我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看看你最近改变，不再去说从前，只是寒暄，对你说一句，只是说一句，好久不见。 我真的特别特别希望14年之后，当你提到男左女右这档节目的时候，也像听到这首好久不见的歌曲一样，觉得它还是那么好听，因为这首歌就是诞生在2007年。 我更希望14年聚会的时候，你们听着这个旋律的时候，脑子里过的那个词是我们天天都见，每一天都见。 我们是在声音的世界真的风雨无阻哈，周一到周五呢都会出现，但是我们在你的情感世界当中扮演的一定不是那个给过你颠沛流离，也不是给过你极大欢喜和极大痛苦的人。 我们能量和那个动态比没那么大， 我们不配啊。 是 我们能够一如既往想做到的，就真的像听到这首歌一样，虽然你不会常常听它，你也不见得是把它当成你最爱的那首歌曲，但是当它的旋律响起的那一瞬间，你依然觉得这首好歌没有在14年的光阴当中变得有一点啊乏善可陈啊，有一点不那么动听。 是 ，no， 依然还是那么感动，但只不过在时间的慢慢的推进当中，那个时候听它的难过已经被时间给稀释掉了， 嗯， 对吧？以前是很害怕路过街角的咖啡店的，后来发现街角的咖啡店已经拆了，啊。 想路过也没用， 没了。真的，这件事情在我身上就真的发生了。以前我们建外大街14号对面是有一家咖啡店的， 是。 哎呀，每一次我路过那家咖啡店，我都会想起这首《好久不见》。 啊、 我说原来，哎，创作人也是在某一个街口啊，就看到了一个咖啡店嘛，然后就真的那么寸的，像电影画面一样看到了里面。不敢遇见，但是那么碰巧遇到的人， 你可不是吗？ 哎，但是我就从来没有遇过，我怀疑他是不走这条路的哈。 嗯， 然后嘞，经过了也就是2-3年的时间，没了啊， 没了，你高兴什么劲啊？ 哎，但是你知道他从一个咖啡店最后转型为什么了吗？变成了一个银行的街角提款机店。 哎呀， 就是你 比咖啡店实惠多了。 哎，对，哎，我刚刚觉得这还不错。 对，只要你卡里有钱。 后来又没了 啊！不是， 然后我就想这个街角、啊， 要不你饶了他吧，对吧？都是你琢磨的，我觉着。 哎呀， 你看，你一琢磨他哪个都你没。 所以你要相信这个时间啊，相信你所经历的人和事会帮你完成一个个痛苦的迭代啊，或者说你的一个情绪和成长的一个提升，会发现14年你经历了2个7年，人家不是说7年是你人体细胞的一次再生的过程吗？ 哦，7天就能再生？ 那是鱼啊，我们讲的是人。一般来说，一个深情的人可能真的会七年会把所有旧的记忆全部覆盖掉了。 嗯， 那你想14年过去了，本以为啊我们都可能被你覆盖掉了，但实则呢还在这里啊。所以今天呢，在聊天室啊，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当中，我们也抛出一个颇有感慨的话题，就是你有好久不见、很想见的人吗？ 对，我相信你们一定有。 没有就说没有，真的没有。 啊、 当你抛出这个话题的时候，我无言以对。You are the fire. Brand New Heavies 是这个组合的名字 The Brand New Heavies 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你很热火哎 You are the fire 你很热火 口气很像你曾经年轻的时候哈 是 就是你看到一些让你觉得心潮澎湃的美的事物哈 是 你还会发出这样的感慨 你很热火哎 哎对我们都需要自己能够眼前一亮的事物啊不管是听觉世界的还是视觉世界的对吧 对 这是你生活里你的激情啊你的一个充电的啊你的蓄力的一个地方 嗯满血恢复血格的一个办法吧 是这是男人啊必备的哈、夏天到了啊我们这档节目呢也是诞生在夏天啊今天呢我也在追忆着2007年就是我们回过头坐上时光机回到2007 对 这14年中啊真是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事情但如果真的用一个晚上来追忆的话其实真的很难啊用120分钟的时间道尽我们之间的太多太多的细节了 是7月16号这是个巨蟹宝宝啊、对对对也不是宝宝了那都14岁了 哎所以很妙的是星期五的晚上我将会和3个双鱼男、啊然后我是天蝎节目诞生在巨蟹啊绝对是一个感性的一塌糊涂的节目、 全在水象中诞生的我们哈 哎你想想哈可能夜晚真的需要感性所以就那么长情的在一起了那么久哈， 你这听着小前奏， 哎，这是大张伟的一首新歌，他总是会给我们一些让人有希望感的歌曲。 转怀中有好事要发生，我如一道绚烂的虹，走路人带风，一路歌一路哼，因为好事要发生。月眉心电灯，有好事要发生，我如一场盛开的梦。谁成功也不为谁平庸自然好事要发生我的心躺着碎落落里碎落落里碎落碎我如一道绚烂的虹我的心笑着碎落落里碎落落里碎落碎想着好事要发生我的心躺着碎落落里碎落落里碎落碎我如一场盛开的梦我的心烧得碎落落里碎落落里碎落碎今天好事要发生好事要发生好事要发生阳光转怀中有好事要发生我如一道绚烂的虹 好事要发生，愿为心点灯，有好事要发生，我如一场盛开的梦，不为谁成功，也不为谁平庸，自然好事要发生。我的心藏着 say 啰啰哩 say 啰啰哩 say 啰 say， 我如一道绚烂的红。想着好事要发生，我的心藏着 say 啰啰哩 say 啰啰哩 say 啰 say， 我如一场盛开的梦，我的心想着 say 啰啰哩 say 啰啰哩 say 啰 say， 今天好事要发生。 好事要发生，大张伟，发行时间2021年7月12号，且听我为你朗诵一下创作首句。2021年转眼已过半，你过得还好吗？不管怎么样，大张伟告诉你，打起精神来，因为好事要发生。作为大张伟《大好时光》三部曲的第一曲的《好事要发生》，是刚听到前奏就会嘴角不自觉上扬，心情随之愉悦的歌曲，就像是阳光彩虹小白马的 Plus 版本，创意添加了很多新鲜的元素。我的心躺着 say 啰啰啰啰 say 啰啰啰啰，一听就是云南少数民族特有的美妙旋律。来，你说，对， 如果我说就是一听这个我 就 想去， 不，你 就 说一句对就好了，然后我接着读。一听就是云南少数民族特有的美妙旋律。 对， 好，大张伟表示，云南旋律一直是我深感极其绚丽美妙的，每次听到都倍感吉祥，所以好事要发生这个主题就再合适不过了。泉水声、泼水声、哗啦啦的银饰撞击声、竹筒舞声、撞铃声、小孩哭笑声、女孩山谷回荡声、篝火晚会声、各种云南乐器声，甚至是钱进账的声音，大张伟把他能所想到的象征好事要发生的声音全都编进了编曲里，只为此刻听歌的你脑海里瞬间就能涌上美好的念想。从第一段在阳光灿烂的山谷里歌唱，到跳跃在泉水的河溪间，第二段在月美星点上的晚上舞蹈，到最后的篝火晚会大联欢，再到睡前带着笑的意念，这歌就是一幅布满你心情愉悦的油彩画。不要躺平，不要丧，只要你一心想着好事要发生，阳光就会撞进你怀中，走路都会带风，就会感觉自己如一场盛开的梦。不信你就试一试，尤其是配着这歌一起唱响，尤其更好。不为谁成功，也不被谁平庸，好事自然要发生。 对， 好，对，哎，这首歌真的啊，我真的第一次听的时候就有他这个想传达给我们的意愿。 对， 请问这位音乐制作人， 我能换个词了吗？ 可以，可以了。 啊，这个我一听这个我就想 吃云南菜了啊，我就想着汽锅鸡啊，什么米酒啊，甜米酒啊，然后那些穿着孔雀裙子跳舞的女朋友、女孩子们呀、啊、之类的。 不是夏天都是游泳池吗？ 不不不，这个还是需要扮装成孔雀的公主一般的这些年轻的女孩子们，然后来劝你酒啊，这个特别有意思，就是他们排着队跳着圈圈舞来劝你酒。 哎，非常喜欢这首歌，而且也真的如大张伟所说哈，一年过半了，其实我们的这个电格哈已经是从满满的十格，已经是现在已经消耗了一大半了， 是 吧？我们是需要这样的歌声来给我们提气。这个男左女右当年诞生的时间点呢，刚好也是大家真的第一第二季度都过去了，对吧？好多事情呢我们都已经在这个慌慌张张当中呢度过了很多了，哎，突然之间在深夜里啊遇到了我们，真的14年前我们真的没有想到会走到今天， 是 跌跌撞撞摸爬滚打。 对 啊， 说连滚带爬也不好哈，但我真的想到的是当初我们俩在晚上的时候，我跟叶谦说我这个节目的时段不太好，因为我们最初是在晚上11:30到凌晨1点。 哎，倒也罢了罢了，对于我来说呢，总比一开始跟你11点爬到这边来弄彩铃乐翻天那个作息 要 好一些。 然后我跟叶谦说，我说哎，这个新节目我想邀请你来一块儿做，但是呢它是一个破铜烂铁的时段。 哎，也别这么说，别这么说， 真的是破铜烂铁。因为从广播的黄金时段来说，这个当初并不是最火的时段。 但是人家，你比如说之前伍周同老师也是利用这个时段做了多少年的非常非常出色的节目，对吧？ 但是那个时候伍周同他开始做每周一次的了， 是 就不是每个晚上都有嘛。于是乎呢，我们就在那个夏天啊，以一种自己都不知道未来的出发感而和你见面了。 好，这首歌，这首歌是来自 Incognito 的啦，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关于七月的歌，关于七月，正好到了七月， Something About July。 但是有点抱歉的是只能听40秒。 好，那待会儿再 继续喽。 I caught a glimpse of what could be, I can't explain the way I feel, but I am certain that it's real, it's real. Forget tomorrow and love me now. Abandon dreams that once belonged. There's no more doubts inside my head tonight. When I didn't think that anything would ever turn out right. Oh, there's something. 儿时记忆中的动画经典，脍炙人口的影视原声，川味十足的火锅交响，创意无限的音乐跨界。7月16日至7月24日，第12届国家大剧院漫步经典系列音乐会将在这个炎炎夏日清爽归来。神话风物志，闲韵重息，月看紫禁城，火锅交响，原声传奇，6场不同风味的国潮音乐盛宴，带您尽享民风民韵。 喂喂喂，观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今年5一卡酷卫视首部儿童亲子舞台剧《非凡守护》火爆公演，口碑爆棚，有很多观众都在问， 错过了首演该怎么办呢？ 其实没有什么能弥补您错过首演的遗憾，如果有我们就演2次。哎，不止2次，我们要演5场。7月17日至18日，中国木偶剧院卡酷剧场《非凡守护》酷热返场，陪你过暑假喽。 这回你要是错过了，我们可就真的没有办法， 抓紧时间买票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974，北京音乐广播。 11:31:35，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7月13日星期二晚上第2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欢迎光临第20段开始，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除了在广播当中可以和我们互动啊，就是 意念互动，我听到了啊，我在说。 对， 然后呢就是可以落实到这个文字当中的哈，可以留下来的互动呢，就是在听听 FM， 也就是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你还没有下载的话呢，真的拜托你了哈，为了你喜欢的节目哈，你可以下载一下，然后除了可以在聊天室和我们互动之外呢，你第二天早晨听广播回放，哎，也是为我们的 KPI 加油呢。 对，意念互动怎么个互动法啊？我反正我在家里我是就一摆出，比如说我想拿冰箱里的一瓶啤酒或者一瓶饮料，但是我不想从椅子上起来，我就摆出一副吸星大法的样子，闭着眼睛在那儿发功，一会儿这啤酒就递到我手里了。 孩子给你拿的吧？ 哎，对，然后那个闺女说：“老爸，嗯，行了，你那个意念发功成功了啊。”来了来了啊，别发功了，给你了，你看多会红啊啊！但是我还没有起子呀，我就又发功，哎，然后又来一个起子也能到我手里，这就可能是意念互通的一个好办法啊！我不知道你们意念这个互动是怎么弄啊？我在家里跟孩子意念互动就这么弄， 不聊了，没有小孩不聊了啊 啊！ 完美的互动。 In the red corner, come on, Miss Lim Jong-hee. Oh.And in the blue corner, Mr. Rain. And I'm your MC for tonight. Come on, 花绿红 Let's go. 陌生快速的解冻，热情全部都中共。这一刻越战越勇，快跟我一块起哄。要感受疾风雷兽，不管他英雄不英雄，水土不服言语不通，也要完美的互动。掌握的规矩，千万别安静，你没兴趣，我不相信。我听不见你，却能感受你的压抑。Come on, everybody, give me something to dance for. Hey, hey, hey, oh, oh, oh. 给我大声地说我爱你，给我大声地说 Saturday. Hey, hey, hey, oh, oh, oh. 给我大声地说我爱你，给我大声地说 Saturday.You gotta say 정말 자신 있겠지 내게 하는 걸 보니 이제 와서 뒤늦게 뺏는 건 아니겠지 I will show you what I've got 이제 내 차례니까 다른 너나 다른 누나도 날 막을 수 없어 Yo, 저이제见面在我的规矩千万别安静你没兴趣我不相信我听不见你却能感受你的压抑Everybody give me something to dance for 这首歌的年头很久啊，比我们这档节目陪伴你的时间还久，是在2005年王力宏的《完美的互动》收录在他的《盖世英雄》专辑当中，而且这首歌呢是他和 Rain 还有林珍熙两位韩国歌手共同带出的， 嗯、哦，强强联手啊，然后里边 rap 又有中文又有英文的那种 rap。 哎，这也是 Rain 他第一次唱中文歌曲啊，在里面我们也听到了发音，也是蛮有趣的。 对， 个人很喜欢这首歌的原因是，我觉得王力宏在唱这种 rap 的歌曲当中哈、啊，有他那个洋气的哈、啊，还有他那种很洒脱的东西在里面。 这洋式发音，像是你仔细一听是中文字歌词，但是他洋式发音在唱 rap， 这是一种手法。 对，而且他在里面很有气势的、嗯、给我大声的说我爱你啊，这个让我们很多时候没有勇气张嘴说我爱你的人仿佛也是有了一点信心哈。对，你爱着一些事情的时候呢，就请你好好的爱，深深的爱，用力的爱， 是 对吧？因为你永远不知道结果和意外哪一个先到来。 嗯，不得不说这个唱那个恢复他们原文效果的这种，就是比如说 rap 它是出自哪儿呢，那是出自比如说出自美国哪个海岸，然后什么什么文化波普什么的，这样的话你就可能你势必你得把这个你国家的这个语言就往那边的发音靠，这个是一个问题。就像那个别人要想唱，就国外的朋友要想唱咱们京戏啊、 嗯， 你说苏三啊，苏三的 leaves 通通烫，你就听着就简直是太乱了哈、啊！这种感觉，他也得势必他得想办法往那个京戏腔上靠才行。那个英文再怎么样，他也要往京戏腔上靠，有点意思啊！那个世界的文化大融。有点意思， 但是、 你说， 但是我真发现有很多外国人说东北话说得特别好， 那是那可能就没、啊、就来了东北就没回去过， 啊、真的特别的地道。嗯、 好 ，Something about July。 I took to her Incognito，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Something About July， 关于七月。关于七月，我们其实也过了一半了，马上过了一半，到月中正好是男左女右14岁生日，所以关于七月对于我们最重要的来说，也就是男左女右14岁生日了。 听这首隐姓埋名乐队的歌曲哈，我不知道大家跟我们有没有同感，就是这些年听了他们很多的歌曲，而且叶谦也介绍过，作为隐姓埋名乐队，他们的这个就是并不固定哈， 对， 就是每一首歌该谁唱，不固定的。 他其实只有一个人是他的灵魂人物，是那把老吉他啊，他也是所有的编曲词曲也都是他。然后他，但是他请来所有的非常优秀的爵士乐手跟他一起，fusion 的乐手跟他一起配。 对，所以今天我听到这一版呢，就很像是我们去 KTV 当中要看今天的人数啊，人数少呢，我们就小包间啊，中包间，大包房。今天这首歌就有大包房的感觉啊， 嗯， 就气势恢宏，人很多，大家唱得非常高兴啊，有点不醉不归的感觉了。所以，听完这首隐姓埋名的乐队。我这边的陈绮贞老师不出来了 啊，不出来了， 不出来了。 嗯， 我今天带给你一首新歌吧。 好， 对，这首新歌呢，其实也特别适合送给隐姓埋名乐队，它的名字叫《我们》，我们的人数浩大呀。 嗯， 我是个顽皮的孩子，每天欢声笑语。梦想触手可及，那些听不懂的道理和我没什么关系，不用害怕狂风暴雨，我们依旧是我们，哭着笑着陪伴左右，说好了不走，一起战斗到最后，却发现岁月面前我们都不是对手，是分是合是风是是一个老人，每天都回忆着曾经的温存，好想祈祷一些时间能够再多陪伴着你们，可惜我已没有这个福分，就是我们哭着笑着陪伴彼此左右，说好了不走，一起战斗到最后，却发现岁月面前我们都不是对手， 北辙南辕。 哎，你听到了， 好像是冯导的一部新剧啊， 可以啊， 冯导的一部新电影。 原来你也上网啊？ 不是这个，我是什么上网啊？我上网，对啊， 冲浪。 这个也不是网上，哎，对对，你这个没办法，因为我一打开某 这个某 AP、那个你就势必你能听到或者看到这些东西。 没错，这首来自苏运莹的歌曲呢，就是这部网剧的片尾曲、而且真的苏运莹用有质感的声音来形容它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哈。 是， 就声音很有那种包裹的质感，就一出来你就觉得它很像手风琴哈，它那种张弛啊，总是那种给你一下子一开一合很舒服的感觉。 是， 而且这部剧我不知道大家开始有没有关注它哈，我特别想关注它的一个点，你知道在哪里吗？它之所以叫南辕北辙呢，其实它是一家餐厅、就讲一些女孩子。那其实这个成语呢，它的原这个成语是南辕北辙，就是， 对，你再解释一遍。 对，这个不能让年轻的朋友他一下子给混淆了，万一哪天考试，哎，到底是北辙南辕还是南辕北辙了？ 没有北辙南辕这个词 有南辕北辙。 这个成语呢是南辕北辙，就是以前啊，在战国的时候，有个人呢要去南方的楚国去， 对， 却驾着车往北走，它其实就是比喻行动和目的相反。 是。 那如今这部戏呢，哎，你看了吗？ 没有啊。 你为什么不看呢？ 我们 人都给你推荐了你都不看、 我都来不及嘛，来不及。这我这前天刚玩的这个欧洲杯，哎呀，给我忙的呀。 啊，就是你看录播刚看完。 哎，对，然后这还有好多东西还堆在这儿要看、要审呢、哎呀，工作太忙了。 哎呀，那这个北辙南辕呢是由冯小刚执导的哈，该剧讲述了五个女性在携手创立北辙南辕餐厅的过程中收获了成长与爱情的故事、大家有空呢可以去看一下，然后我可以爆个料、 哎呦嚯，我一脸 没有， 你这料爆的啊、 就是、这部戏啊它是在海边拍的 哦， 是在海边的一个取景地，而这个地方呢我在微博上经常和大家分享。我还看到他们在里面拍摄了。 原来是在那个安那亚。 哎嘿、对，就是在那里拍摄的，所以你会看到很多挺美的场景。 那看来这个餐厅以后可能很可能会在安那亚会出现这么一个餐厅，真正的这个被电影 带起来的餐厅、 反正在那里有很多就是去过的朋友会觉得很熟悉的一些场景，这就是我们生活当中需要有一些可以让自己也许从剧中人的身上哈、发现和自己的成长感觉很像的东西。你这边是要玩摇滚吗？ 不，我这边要跳一曲 disco， 这首歌是来自 pop 乐队的 disco 2000， 21年前的事儿了。 跳起来。 Although I often thought of it, oh, Deborah, do you recall? The house was very small, with wood chip on the wall. When I came round to call, you didn't notice me at all. And I said, let's all meet up in the year 2000. Won't it be strange when we're all fully grown? Be there 2 o'clock by the fountain down the road. I never knew that you'd get married. I would be living down here on my own. On that time the lonely first day years ago. You're the first girl at school to get rest. And mine said that you were the best. All of the boys, I loved you, but I was a mess. I had to watch and try and get you undressed. We were friends, that was as far as it went. I used to walk you home sometimes, but it meant, oh, it meant nothing to you. Cause you were so popular. Deborah, do you recall? Your house was very small.With wood chip on the wall. When I came round to call, you didn't notice me at all. And I said, let's all meet up in the year 2000. Won't it be strange when we're all fully grown? Be there 2 o'clock by the fountain.

做女友，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2:0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7月13号周二晚上第3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我是工作男叶谦。 好的，第30段呢是各位朋友等待已久的暖文章和冷笑话，话不多说，上才艺。 哎，我那天呢把我说的男性啊血清素是女性的血清素分泌速度啊是女性的就是比女性要快5倍，这个事情呢也跟你姐姐韩美说了，因为她经常跟她的老公，也就是我弟弟叶旭，也是发生摩擦嘛，老是她赌半天气，叶旭老是也是那种啊吵完架一扭头睡着了，她呢赌半宿气。这个事情呢我就给她解释了，然后呢我还跟她说如何增加自己的血清素呢，哎，就是呢要吃一些东西啊，所以说你一发脾气一有糟心事儿的时候，我就劝韩丽呢，你不是爱吃东西吗，你就哎你就去吃些东西，这样的血清素呢就能回升，对吧。然后呢你姐说真的、啊、真的是啊真是啊，我说对真是吧，真是啊真是胡说八道啊啊，我说嗯怎么了，我说他说对我承认啊，我呢我一不高兴我本身我就喜欢吃东西知道吗，我说啊对对对对对，这样就对了，对什么呀，一吃东西我就发胖，一发胖我就不高兴，我一不高兴我就喜欢吃东西，一吃东西我就发胖，一发胖我就不高兴，我一不高兴我就喜欢吃东西，一吃东西我就发胖，一发胖我就不高兴。 so good. Can you do that one more time for me? Yes, right. Everyone you meet, they're jamming in the street all night long. Everybody, come on. Feel good, feel good. Come on, Tina. Come on. Yeah. Stay right here, everybody. All night long. All night long. Yes, all night long. Come on now. All night long. What a night. 好的，今天的冷笑话就到这里了。 哎， 下面请听暖文章，好吧，就这样了。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最长久的关系都是以心换心。网上有个问题，人与人之间怎样的关系才能长久？下面有个回答，长久的关系需要的是用心，我带着心来，自然也会带着心走。其实任何一场关系无不是一场交换，只是有人以利相交，力尽则人散，有人以事相交，事败则人轻，有人以情相交，情断则人伤，唯有以心相交，关系才可长久。眼里没有你的人，不必放在心上。余光中说，你的眼睛真好看，里面有晴雨、日月、山川、江河、云雾、花鸟，但我的眼睛更好看，因为我的眼里有你。无论爱情还是友情，眼里有你才是最好的风景。如果眼里没有你，你所有的在乎都只是一个笑话。有一位朋友讲过一个很扎心的故事，他读小学六年级的时候父母离婚了，那一段时间他郁郁寡欢，经常一个人躲起来偷偷的哭泣。很巧的是，他在那段时间里遇到了和他有着同样遭遇的女孩，也是一个喜欢哭泣的女人，他们也因此成了很要好的朋友。小学毕业后，女孩转学去了另外一所学校，他们两个人约定要等彼此三年，可三年后他依然没有等到女孩，心里多少有些难过。偶尔一次，姑娘和他说有一年自己回去了，只是当时是给一个朋友过生日，来去都比较匆忙，就没有来得及去找他。那一刻他才发现，在姑娘的眼里，自己原来是可有可无的存在，三年之约只是空谈而已。朋友一交，人心难守。人与人之间最怕的就是你抛出了所有的真心，换来的却是一场彻骨的伤心。前些年我为了给一个朋友当伴娘，请不出假的我翘班跑到他的婚礼现场，可就在准备上台举行仪式的时候，他却小声对我说，你不用上去了，有小千陪我一起上去就行了。小千是他的另一位伴娘，我看着他们离开的背影，突然觉得自己像一个小丑，尴尬地停在原地。那一刻我只觉得自己的真心交付错了人。 第六感是个很玄的东西，对方眼里有没有你，其实自己是能够感觉得到的。你会感觉到对方的敷衍，对方的冷淡，对方的满不在乎。其实很多时候你不愿意承认，或者不敢承认，因为你害怕自己的热情真的被对方冻成了冰渣，反过来再伤害到自己。可自欺欺人永远只能让自己在假象里得到麻醉，醒来迎接自己的只会是剧烈的疼痛。就像网上很火的一段话，不愿意开的门一直敲是没有礼貌的。得不到回应的热情对别人来说也是一种不礼貌。眼里没有你的人，你把人家过分放在心上，同样是一种不礼貌。不如转身离开，保持一个合适的距离，才是给彼此最好的成全。浇花需浇根，浇人要浇心。一个人掉进了谷底，岸上有一个所谓的朋友伸出了双手，尽管手臂的长度有限，但朋友也在拼命地救他。谷底的人绝望自己可能无法获救，又对朋友的举动感恩涕零。看到这里，大家肯定都会觉得这个朋友真够义气。殊不知救人的这位朋友身旁就放了一把能通往谷底的梯子，觉得扎心吗？这是一幅漫画，它触动了无数网友的心。有网友感慨，人心割肚皮，你永远不知道肚皮后是一颗什么颜色的心。的确，浇花浇根，浇人浇心，如果没有真心作为媒介，不如不浇。电视剧《清平乐》有一个印象特别深的片段，范仲淹当时极力主张改革，却没想到这一举动不小心动了一些官员的蛋糕，也给自己带来了不小的麻烦。后来他遭人陷害，被贬到偏远艰苦的地方，之前风光时吹捧他的人，上门巴结他的人，都作鸟兽散，生怕牵连到自己。甚至连曾经以朋友相称的人，也几乎没有人敢和他再有什么瓜葛。离开京城的时候，只有好友王志拖着生病的身体为他饯行。事后有人问王志，别人都不敢去送行，怕受到连累，你就不怕吗？王志爽朗一笑，哈，如果我能够成为有才有德的范仲淹的同党，也是我的荣幸啊。这次被贬让范仲淹看清了谁才是真心与他结交，谁又是表面的热络。时间就像一个筛子，能够筛出的多半是虚情假意，能够留下的才是真情实意。年轻的时候喜欢呼朋唤友，朋友的数量越多越好，越觉得自己了不起。年纪越长，越觉得太过热闹的关系未必都带着很多诚意。也许同样是因为享受虚无缥缈的热闹才聚在一起，看过太多面子关系之后，才发现自己真正追求的是心与心的距离。以心的距离度量关系的远近才最稳妥。就像庄子里说的，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人心怕冷，真情怕伤，与人交往带上真诚，才能收获别人的真心。 人与人之间永远是相互的。早年年，早些年，齐白石刚到北京时，画作卖不出去，经常是饥一顿饱一顿，用穷困潦倒来形容一点儿也不为过。有一次齐白石去参加一个寿宴，席间大家在一起谈笑风生，只有齐白石没有同伴，在旁边听着别人的欢声笑语，自己却十分落寞。就在这时，刚进门的梅兰芳一眼就看到了面露尴尬的齐白石，他赶紧走上前，把齐白石介绍给大家，化解了尴尬。在梅兰芳的鼓励和帮助下，齐白石的名气越来越大，画作经常被人抢购一空。可他始终没有忘记梅兰芳对他的帮助，还特意画了一幅雪中送炭图给梅兰芳。人与人之间永远是相互的，不一定非是表面上的礼尚往来，而是彼此要念着对方的好。正如村上春树所说的，你要记得那些大雨中为你撑伞的人，帮你挡来挡住外来之物的人，黑暗中默默抱紧你的人，因为他们本可以不这么做。以前看电视剧《请回答1988》，很不理解，每到吃饭的时候，几家人就开始互相送饭，有时候送来送去，自家送出去的饭菜又回到了自家饭桌上，这样多此一举，不仅麻烦，还浪费精力，何必呢？后来再看，突然明白了，他们送的哪里是饭菜，而是一家人的心意。你付出什么，才会得到什么，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没有谁有义务去了解谁，照顾谁，甚至爱谁，都是在互相的条件下有来有往，故而关系才能长长久久。最长久的关系都是以心换心。一个人向禅师抱怨自己一个朋友也没有，禅师指了指被窗帘遮挡的窗户，那个人不太明白，禅师解释道，如果你想让别人看进来，为什么还把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呢？同理，你自己的心也是一样的，想让别人走进自己，就得自己也迈开脚步，想让别人对你用心，你也得对别人上心。人生路漫漫，无论遇见谁，只有用心结交，才能把彼此留在心间。如果只求泛泛之交，那人这一生可以遇到无数个，可你无处安放的心始终在流浪，又有什么意思呢？人与人之间最好的状态不过是，因为遇见你，我的喜悦和难过都有了归处。最长久的关系便是如此，以一颗真心换另一颗真心，我关心着你，你也关心着我，你开心，我为你开心，那你伤心，我自然也为你伤心，我们心心相印。 在梦里有个地方，你是否还记得吗？你说过的每句话，我都疯狂。迎着风，我轻轻唱，随着落叶去流浪，又想起了那一 天气好吗？我们会关心彼此哈。这一篇暖文章和这首歌，但愿给了你一段安静的时光啊，就是在睡前你很期待的这段时光啊。 嗯， 但愿今天晚上您满意了。 嗯，非常好听的 500 miles 翻唱的中文版的歌曲。 哎呀， 你好吗？ 哎呀，被你听出来了， 真的很好听。 来自魏如萱啊、演唱的，真的是那种。虽然是有点小女生这个音质感的声音哈，但是就是那种舒服，听上去就很舒服，在睡前像给你讲睡前故事一样， 那是相当的，这是 就是 只要有魏如萱的歌听，这小日子一天一天给你过的， 哎，一下子甜了许多哈。在睡觉之前呢，我们是该原谅今天所有的不开心和不如意，千万不要把它带到梦乡里哈。 没错， 说实话，今天我觉得天气还是挺好的啊，尽管呢，这个上午时分的时候还是有一些地方突如其来的下了点小阵雨哈，但是到了下午的时候就已经很。晴朗了， 对， 哎，已经有云朵了。 你别念叨啊，待会儿咱回家的时候再笑起来，对吧？ 啊，对，这两天确实大家都应该随身带着雨伞，虽然雨势呢和前几天比呢是要小一些了，但是这个雨季到了嘛哈，自然就是经常会下雨。我也一直都鼓励，女生啊、要带一把就是防晒的伞。 对，带上一把伞怎么都有用，尤其在夏季。 对，我可以。很那个负责任的告诉你，叶谦、今天晚上哈，在天气预报这一块儿 没有雨， 没有啊、 哎， 一直到明天，哎，都没有啊。 哎，太好，明天也是一个 晴天，明天也是个多云的天气啊。在这里介绍一下，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0度，最低温度是24度。那明天呢，最高温度是33度，最低温度呢是24度。有局部的雷阵雨啊，就是局部的 啊，雷阵雨来得快，去得快。 东南风2级啊，所以还算是好一些啊，比这个前两天要相对来说好一些了。 对， 大家呢这个有好天气有阳光的时候呢就感受一下。今天晚上我发现是在夕阳那一刻啊， 哎 出来了，哎，我说我顿时感觉到真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就这两天一直没有见到阳光，虽然在这个我那个办公室嘛，一下看到那个夕阳了，哎，也挺给人希望的。 所以你要朝阳的话，也是这一副希望，但是这希望可就大了去了，因为是 一天的时间嘛， 哎， 对吧？ 朝阳无限好，而且在早晨。 而且我跟你讲，咱这岁数啊，就是黄昏那会儿了， 是是， 对吧？ 哎，只是在黄昏这个词是用在我们这些中老年人。 哎，你想一想。星期五的晚上，男左女右14周年纪念日的晚上，有一个两个80后，因为 Allen 是84年的，然后默默是80年的，咱俩呢70后 啊，70后， 但是都已经是3个40岁以上的人了。 我都是75前了，你还能耗出个75前、 对， 75后， 然后默默是80初， 对， 然后苏醒是。哎呀，也是80初84嘛，他这个地方很尴尬哈。你要是85、86又是另一个梯队了， 85前。 哎，对，都是在生活中有了一定阅历的男左女右们， 对， 啊、 都是40岁的人了啊，三四十岁的人吧，可以这么说，我们是都是40-50岁的人了。 哎呀，这个，所以有朋友说，哎，那一天会不会有视频啊？抱歉的通知您，没有啊，就是都岁数这么大了，而且在晚上呢，我也觉得还是。 给这个歌手一些感受更加松弛的东西哈，包括我们在直播间还是以广播的姿态和大家用声音啊来纪念这个特别的日子。如果星期五的晚上有空的话，一定要密切锁定北京乐广播，来到男左女右我们的纪念日。 是， 哎，谢谢你陪我一起过特别的夜，到时候呢会有哪些吹拉弹唱哈，这个到时候会有一个揭晓。 吹拉弹唱，只有弹唱、啊 啊、不，你和 还吹拉了、 啊、你和苏醒不都是音乐人吗、 可以啊， 哎、 可以，那倒无所谓，那是什么样。 百分之七四就是喜欢听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持久责任，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传承百年红色基因，助力慈善为民办实事。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权威发声，新鲜资讯，即刻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关注北广头条栏目，可听可看可信可用，你身边的服务小能手，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22:31:32，北京音乐广播 FM97.4，男左女右。今天周二，我是工作男叶谦。 好快哦，22:31:4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真的，这是我们今天晚上陪伴的最后25分钟时光了。 嗯， 哎呀，星期二的晚上呢，今天抛出了一个，你有好久不见，哎，很想见的人吗？发现呢，在聊天室当中，几乎1/3的朋友没有，哎， 没有就说没有， 哎，就说明都能见到，对吧？ 挺好， 而且那个记忆当中已经没有那么多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情了啊， 嗯， 都放下了， 是放下。 Try to break you. That's when you get your break through. Yeah. You can't forget about me. While you were looking, I was getting even higher. Say what you want about me. You want But I always come back around, round, round, round, yeah. You can't forget about me. While you were looking, I was getting even higher and higher. What you want about me? You want the gasoline on my fire. You can hate me, underestimate me. Do what you do, cause what you do don't faze me. Just when you think I'm at the end, I'ma catch my second wind. 敢赴这一场告别盛宴，不觉中身处其间，如此悄然。 想你不期而遇啊，听到了北京乐广播的这档晚间的节目，觉得这个节目的名字怪怪的。 嗯， 哎， 到底是干什么的？ 那个你们是干什么的？ 什么叫男左女右？ 是， 什么意思？ 是，也报别报警。 你带了很多问号， 对， 向我们走来，但是一来就再也没有走开。 是， 你已经不在乎这个节目叫什么名字了，你只知道在一天中的尾声啊，会有一档电台节目可以陪伴你做些什么啊？不管是你在刷脸啊，刷脸，你在 我刷脸， 刷牙洗脸， 川剧的川剧演员刷脸， 那叫变脸。哎，就是觉得耳边有一个声音，有一个陪伴，虽然和我们未曾谋面哈，但也仿佛像神交了已久。 是， 哎，就是这样的。意念交往，默默的这么多年，包括在聊天室当中，我们是从今年的1月11号开始有聊天室，然后在微博呢，我们是在男左女右4周年的时候，大概就是2011年啊，也就是2011年的时候有了微博， 是。 如今呢，我们又有了聊天室哈、啊，虽然互动的地点在发生着变化，但是那些深情的长情的人儿们呢还是在那里啊，一如既往的支持着我们呢。 有这种长情的人 Mika、就是 Mika UAM 就是这么一个，他当然有想见的人，他说他想见的就是他的偶像，他拥趸的刘雨昕，很想念他。喜欢一个偶像，然后呢把他当作必须得见，好久不见就非常想的人。其实每个人都有这种拥趸的，就是想见但是见不着的人。我呢之所以不说，那我也是跟这一边 温丽霞， 不是、 啊、 我跟这 小野丽霞、啊、 我跟这一批朋友就是同样的，就是说今天直接给你回绝了，就是说我没有想见的人，是因为我明知道我 见 不 到 了，我明知道这个我想我也见不到。比如说要说伤感点，就是逝去的那些亲友们，我想见是见不到了，因为我确实很想念他们，但是其实他们走了也就走了，那离开我们这个世界很久很久，也许以后吧，也许以后终究会再见面吧，但是那是另外一种学科了，另外一种学问了，那就不是在这个节目里可以讨论的事情了。 但是当我们抛这个话题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就会想到是爱情中那个逝去的、远离的人，然后到底要不要见他。其实我在这个题目之下想到的也不是曾经的人，而是觉得是老朋友。 对， 就是因为在不同的国家，所以见面很难，原来就要跋山涉水，再加上疫情，就真的有6年没有见面了。 是， 我是特别想念我在德国的一个朋友。我们那天看欧洲杯的时候还说，因为下届欧洲杯是在德国嘛，我说我真的希望到那个时候世界已经都疫情过去了，彻底的过去了，真正的能够打开国门，大家又可以像曾经那样去旅行，对吧？然后我就可以到德国去看一场真正的现场的欧洲杯的比赛， 有盼头就不错。 的确是这样，所以好久不见，那是因为这个人在你心中给过你美好的回忆，是你很想让这个回忆返场的，对吧？ 对。 如果说那个人给过你伤感，甚至你不想面对他，你觉得面对他的时候你不松弛，你又怕自己变得不够好，或者是你的形象在他心中被打分，你考虑特别多的那个状态下，你其实不想见某个人的。 是， 就唯独是说，哇，可以跟朋友又像曾经那样见面对面的聊天啊，面对面的把酒言欢，哎，这个时候你才特别想欢乐的见面，对吧？谁都不愿意， 谁也不愿意哭丧 挑战自己的那种不可能的东西，再去可能他 着，哭丧着脸，把这个气氛都给弄没了，或者是自己最不好的这个状态的时候，见着那个其实特别很久以来就是想见，但是那个见着都不好意思的那个人，更别说你那时候状态特不好，然后穿的一个非常随便的趿拉板什么的，就让人看见。 对啊，在这里呢，我们也许诺给大家，明年哈男左女右15周年的时候，我们逢5年咱就聚一次， 是是， 好不好？ 好。 所以今年到明年还有这么长时间啊，该塑身的塑身啊，该拉皮儿的拉皮儿啊，大家都把自己的状态哈、就是调整到更好的。当我们见面那一刻，发现时间真的让我们成为了更好的自己。 对，人生啊，人生。来自小野丽莎， 你看我说吧，你想见他吧？ 人生的屏幕。 一つ年を重ね、目に映る景色も。 少しずつ変わるよ。陽気にはしゃいでた幼い日は遠く、気がつけば急ぎを私がいる。信じられない速さで時が過ぎ去ると知ってしまったら、どんな小さなことも覚えていたいと心が言った 心里住了一大群吵闹府邸，我想要旅行，没有目的地，单纯逃离。 像我带来的最后这首歌是超级喜欢的孙燕姿演唱的《关于》啊，这个关于这些其他的命题哈，可能你都会有接下来要补充的内容，但是今天呢就到此打住吧啊，因为时间已经不早了， 那不要再关于任何了， 对，不要想那么多了， 是越是喜欢越不敢见，这是来自爱丽丝三二的，越是喜欢越不敢见，这个心情呢。啊，算了，我也是刚刚的学了个皮毛，所以我也就不跟你卖弄了啊。但是这种心情是可以，就是说用另外一种很舒服的办法化解的。越是害怕，越不敢见啊。我有招，哎，以后告诉你。 如果说你这个越想越喜欢越不敢见的人是偶像哈，是你的 idol，这里呢，不管是韩丽姐姐还是韩丽阿姨哈，真的要和你说一句，亲爱的听友。这件事情呢是一定要在自己的世界中冷静的，不要去走得太近， 是 就很多东西哈，你就作品而言的欣赏和喜欢激励你带给你好的心情就够了，千万不要做 就是哎呀，到处的这个浪费了自己很多的学习时间哈，去做一些什么，去想见偶像啊，去等啊，等等等等。其实这种事情呢，真的不仅是让你自身啊、觉得很消耗，同时对于你喜欢的 idol 来说，他们也并不希望你这样， 嗯， 对吧？ 是的， 真正的就是对他而言的开心是他的作品可以让别人认可的同时，有的人会因为他而变成更好的人，对吧？包括我们这档节目也是一样，就像我们最初的一个理念就是男左女右，一个不悲伤的夜晚、 互相增进，这个是最理想的状态。 嗯， 要互相消耗，这个就不理想了。好，我今天送给大家的一首歌曲，最后一首歌，哎，我开工歌曲也是我，收尾也是我哈，很荣幸。这首歌 Here Comes the Sun， 这太阳马上会升起，对，再过十个小时不到吧，七个小时太阳就会再升起。 现在五点多钟，四五点钟就升起太阳了。 对呀、对呀、所以看六个小时， 四小时以后了， 五六个小时吧。来自 Beatles， 当然是晴天的情况下哈。 对， 好吧，睡个好觉，迎接全新的一天。晚安， 晚 安。Darling, the smiles will turn into their faces. Little darling, it seems like years since it's been here. Here comes the sun. Here comes the sun. And I say, it's alright. 即将听到的是午夜情歌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